离他远点儿，左右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等上一等。 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我等不下去了。你就算不给我，我也要日日绊他，夜夜缠他，捡他寿命，夺他的命，将他拖下这阴曹地府。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他只能是我的。 我把他当妹妹，并无男女之情。孟元起初是你的朋友，我与你游船时遇到过他，后来有些交集，生前交情并不深。他死后没去阴司报道，在人间漂泊，受了不少欺负。我做巡使以后遇到了他，他就一直跟着我。 姬彤松了口气，突然又心疼起那女鬼来。看她的模样，不到二十吧？ 十九。 这么早就过世了，真可怜。你笑什么？ 你吃醋了。 我没有，我有什么醋好吃的？我没有。 你脸红了？ 热的，都快十月了，怎么还这么热？季彤抬起手扇扇风。何风看着他这些小动作，眼罩的缝隙处透出点深绿色的光来。这次置身黑暗处，季彤分明地看清楚了。你的眼怎么冒绿光了？何风闻言立马侧过身去，意图讨开他的目光。 没什么，该上楼了。 谢池见他躲避，没有追问。那你呢？ 最近我有事情，就不过来了。我让孟元来陪你，有事情你就找他。 好， 上去吧。 再见。 嗯，再见。 孟元又去看鬼赌钱了，何方去找他，把聚众赌钱的鬼吓的东西都不要，纷纷逃开。孟元埋怨他： 你还真是人见怕，鬼见愁。 去阿芝那里看着点儿。 哎，你又要去哪里啊？ 我要回十一殿，这几天都不过来了。 去干嘛？ 不该问的别问。去。 何风去气室找了江公。 我想再放一根安魂钉在体内。 江公是个上了千年的鬼，原本在东岳做事，十一殿成立后才被调了过来。他穿着灰青色长袍，头发花白，胡子长到胸下，不像鬼，倒像个飘然出尘的仙士。江公正在雕紫葫芦，听他道完，抽空掀起眼皮看他一眼，云淡风轻地问：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？ 之前凶气重，就是靠安魂钉克制的，我想如果再放一根的话，凶气是不是会更减一点？ 确实是这么个理，可你为何又要减凶气呀？ 何风与他坦白了系统的事儿。江公先前便有耳闻，都说何巡使是个痴情种，现在听他这一席话，倒也不在意料之外。 小姑娘本来就虚，看来是命格有问题。你这么个厉鬼中的厉鬼，天天在身边转，未来不死也得大伤。 所以我想再用一根，减少对他的影响。 这可不是你想用便用的。你是巡使，要掌魂鞭的，力量被压制住，且不说时不时的动魂鞭，遇到厉害的孤魂野鬼还能怕你？ 这个我有数。 哼，你有什么数呀？任性妄为，当初就不该纵容你。 江公，帮帮我。 何风低垂着头，言语显得几分卑微。 求求你。 江公斜睨他一眼，这鬼他可太熟了，当初在自己的魂顶练了几十年都没求一个饶，如今却为了一根钉子折腰。他唏嘘一番，感叹： 离他远点儿，左右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等上一等。 不了。 怕他嫁作人妻呀、啊？若是嫁人生子，待死后你再抢来便是呗，何必来受这安魂钉的罪呀、啊？ 相公是不孕了。 你走吧。 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我等不下去了。 何峰没办法，故意雄起大发，他周遭充满黑气，淹没他的身形。 你就算不给我，我也要日日绊他，夜夜缠他，捡他寿命，夺他的命，将他拖下这阴曹地府。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他只能是我的。下人，我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他，我怎么看他与别人恩爱白首？真要是有了相伴之人，我怕我会扰得那男人终日不得安宁，抽了他的魂，灭了他的魄，打得他永世不得超生。 江公质子葫芦于半空，吸了他的黑气。江公收了葫芦，摇了摇头， 做成了，试着还不错。看来你确实需要再用一根。 何峰单膝跪地，眼罩下绿光翻涌，刺痛难忍。江公取出安魂钉，悬于掌上。 这东西的滋味你是知道的，再放一根，我怕你受不住。 魂钉那么多年都撑过来了，一根钉子而已， 还是这么狂啊！再送你一根，压压气焰也不错。 江公直接将安魂钉投入他体内，何峰立马支撑不住，双膝跪地，捂着肩头，头抵着地，死忍住不吭声。 哎呀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早喝了孟婆的汤，哪儿还会为这情所困？ 江公心疼地看何峰痛苦地翻滚起来，他摇了摇头，叹息一声，取出一只青鹰罩盖了上去。 这个可以减轻你的痛苦，你在里面调养一段时间吧。